赌城好似系赌城，即系好耐之前。总之入面有一啲好超多 gag 㗎啦，其中有一个呢就係吴孟达呢咪戴住个假发，好长嘅假发咁样，唔知突然之间佢飙出嚟咁样嘛。咁周星驰唔知道做緊啲咩嘢，跟住吴孟达飙出嚟，跟住吴孟达突然之间叫，唔系周星驰突然之间见到吴孟达，跟住佢就即刻停咗一秒，跟住佢话古烈子咁样。即系嗰个呢啲咪 comment 囉。係啦，即系呢啲 comment 呢系好 work 嘅。即系永远都系一啲制造笑位嘅地方嚟嘅。因为佢会即系俾 surprise 俾观众。係啦。咁即系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方法啦。另外一个呢就系头先我哋讲个韩剧呢好赶客呢韩剧或者韩国电影啦。即系话而家会比较赶客，因为佢恒常地都系好苦情。係啦。咁好苦情就系好赶客㗎啦。即系本身一件事就系等于呢、這个即系最经典嘅就系雷雨啦， 系 雷雨啦， 兄妹嗰啲啊嘛， 系啦， 乱伦 一个打雷嘅嘢，跟住就发现到原来你系我阿哥咁样咧，咁呢个咪就系即系好讲客嘅苦情戏啦，系咪？咁但系咧我喺演艺学院咧。唯一啊学到嘅一样嘢喺演技方面呢非常之有用嘅非常之有用嘅。即係King Sir 讲过咁多嘢啦其实都唔系讲好多嘢因为佢冇教书嗰次其实。咁样啦。咁呢就有一个方法呢系永恒有用嘅。就系、是、呢无论个剧本写得点差你只要用呢个方法去做呢都唔会难睇嘅。就系、是当就系叫做 play against the lines， 即系咧 play， 即系作为演员咧，佢哋 play against 嗰啲台词，点样咧？嗱，好简单，譬如话嗰个台词系好悲惨嘅，个台词好悲惨嘅，然后你嘅演绎方法就系、是，即刻好讲客嘅，系，咁而你相反嚟去做，你相反嚟去做咧。就会好感人嘅。咁呢而家就可以讲返头先阿妈讲做鸡嗰个角色。嗰、那个角色呢佢喺嗰个里面即係佢俾咗好多钱佢叫佢点啲好贵嘅酒跟住佢就咪喺度倾偈嘅。於是乎佢咪好笑得好大。咁佢讲係呀个女都几好啊而家住喺边度啊好开心。佢完全用一个同台词deliver 出嚟嘅劇情相反嘅情绪去 deliver 呢啲台词呢呢啲台词嘅苦呢就会走返出嚟。但係如果佢用返同台词一样咁苦嘅方法我个女呀而家就係喺啲观众就会嘩唔係咁老土㗎嘛即係就即刻褪晒口㗎啦。咁呢呢、這个 play against the lines 呢係永恒地啱用嘅。所有呢套戏点解你以为会喊嘅时候会笑你以为会笑嘅时候会喊佢全部都系用呢个方法做。佢全部都系用 play against the lines 嚟做。当好悲惨嘅时候你系会见到佢哋微笑。咁样嘅时候呢你就会更加 feel 到佢系嘅惨。咁呢个系咪一个可以再举一啲戏嘅例子你諗諗到里面。譬如话最明显啦就係话嗰个大家姐病咗嗰、那个主角去到间房即係见返佢个大家姐病咗啦。那个大家姐同佢讲话佢问佢仲有几耐跟住个大家姐同佢讲两个月。嗱、那个台词就係几句嘅啫。即係喺 Canada, 咁仲有几耐呀两个月。咁呢件事本身个劇情系好悲㗎。即系你咁耐冇见一个人然后佢话俾你听我而家有绝症啦咁我得返两个月命。咁成件事本身嗰个劇情就係好悲㗎嘛。但係佢哋用咗个咩方法嚟做呢闲话家常。即係话你咩係呀咁你仲有几个两个月啦两个月。你好似冇变过咁样嘅你即係仲系咁靓嘅咁样。跟住个女主角同佢讲话以一个癌症嘅病人嚟讲你而家真系好靓㗎啦咁样。佢將成件好悲惨嘅事呢用一个闲话加上甚至有啲欢乐嘅

我才不要一个完美的男人。 嗯， 因为一个完美的男人是好得人惊的。 是。 他一定中间有，即是他一定背后有一个好大的 hold， 一个好大的窿呢、嗯、是呢某一些时候呢他会爆发了出来。这个窿呢是会令到呢他身边的人呢是即刻即是崩溃。 嗯。 咁当然啲亲身经历啦。 明白。 係啦。咁所以头先好似学阿 Cyrus 话斋呢就係好完美呢先至你係会觉得係有一啲问题。係呀。But anyway 啦咁嗰个即係男听众呢、嗯、因为佢而家同佢都绝唔系情侣关系啦。咁、嗯、但係都有继续即係都系一个朋友嘅关系。咁佢呢件事摆喺个心度系一个首先系一个谜啦。咁另外系一个遗憾啦。即係佢覺得好似有啲嘢佢 lock 唔可以 unlock 佢咁樣，咁佢都係即係問我一個少少嘅意見，咁我就俾咗一個少少嘅意見俾佢咯，係啦，咁如果有啲乜嘢最新嘅進展都可以話俾我哋聽。 我其實可以俾個答案佢嘅，如果佢諗 係， 我覺得佢係中意 role play 咯，即係好似人哋中意即係點啊，扮某啲角色啊 ，cosplay 啊咁樣。 嗯， 佢其實係中意嗰個 routine 就係。拍拖见家长，然后之后就分手，好突然咁分手，即系佢好鍾意扮演呢一个角色。 嗯， 即系、嗯、你唔好理佢有冇病，但系佢好 possible 就系咁样。 佢中意爱情嗰个 cycle， 系如果你咁样谂就 短期第一个星期， 系啊，你做咗佢套戏嘅其中一个角色一阵，咁就 呢一集咯， 系呢一集， 呢一集嘅主角咯， 都啱可以。唔使咁介怀。 嗯，咦，我记住呢个答案。 系啊，几好，即系所以通常一见到我呢啲女仔，我都会俾你噶。 得噶得噶，你可以唔使再讲你自己啲嘢噶啦。好啦，咁我哋呢个礼拜咧系特别加长版，做三节啦。咁就至于呢三位嘅即系凳脚主持人咧，大家对佢哋有咩表现咧？即本就喺我哋嗰个 group 嗰度咧，系大讲特讲咧，无任欢迎嘅。咁咧就下个礼拜。就会再见啦，至于下个礼拜讲咩咧，而家都未知嘅，咁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恋爱朝天后》啦，好啦，拜拜啦， 拜拜， 拜拜。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pleaded with you,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a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So worried that you're letting me down.